To the Metropolitan.

难，明知你不在，还是会问，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，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，一思念就撕裂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还是有段跨不过的距离，只是离开还依然美丽。 我想那就不是